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发布会结束后，警长 James 护送沈长青来到停车场，他和在停车场中等待已久的 Sim 握了握手，在场外记者围上来之前又快速松了开来。坐上 Sim 的车，沈长青系好安全带。 表现得很好。 沈长青低垂着眼眸，从外面任何一个角落拍进来都只能看到沈长青淡然又无措的表情，但他的口吻却与他的表情很不相称。 你也是。 Sim 挑眉。 能说服 Aaron 来作证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Aaron 知道轻重缓急，如果真刀真枪调查起来他是逃不掉的，不如接受我的条件，出来作证，挣上一笔钱，找个小地方安稳过日子。 那 Bella 呢？ Bella 就是那位西班牙女仆。 她本来就对周先生有不满，现在事情爆发，她自然想把自己从风暴中心摘出来，再加上有一点点良知。 哦。 Sim 看她一眼才意识到了什么，她苦笑一声。 沈先生，你的确很有本事。 假如 Sim 有所图谋，想要将两人对话录下来，借以威胁或利用沈长青，把他和自己绑在同一艘船上，那他刚才的表现不仅没有成功，还反将自己套了进去。沈长青是在提问，实则什么都没有说。倒是 Sim 把野心家的筹谋展露得一览无遗。即使离开了媒体，在 Sim 面前，沈长青仍表现得滴水不漏。 沈先生，你不要误会，车子里面没有任何录音设备。 你确定？ Sim 一怔，脸色随即一变，他看到了沈长青手里把玩的手机，但很快沈长青就把手机屏幕点亮了，上面没有任何显示正在录音的标识，而是沈长青和赫尔普的合照。 开个玩笑。 沈先生，您不要误会，我和您只是短暂合作，各取所需而已，事成之后我们就 各取所需。 沈长青支着下巴看向 Sim， 目光中仍含有一层波光粼粼的水雾，看上去柔弱无比，但他说出的话却全然是另一番光景。 Sim 先生，你是不是弄错什么了？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机会完全是我提供给你的，换句话说，你是为我打工，你挣到的那部分是你的工钱。 Sim 一凛，原本得体的笑容也变得僵硬起来。接下来两人一路无话。 你这话说的也太绝了。 我在给沈长青铺路架桥。 061当然知道Sim 和沈长青的合作是建立在对周开共同的仇恨上的。现如今周开已经臭了，这座楼台一倒， Sim 就立即着手掌握公司，将周开的股份收入囊中。如果他讲良心还好说，但 Sim 毕竟是个精明的商人，如果他试图拿邮件、录音之类的东西要挟沈长青，证明沈长青弄垮周开是早有预谋，毁掉沈长青立足的道德制高点，从而压缩沈长青能拿到的补偿，那么沈长青手里一定要握有能够反制他的东西。就比如说，现在在池小池的西裤裤兜里就藏着一支正在运转中的录音笔。池小池可不管 Sim 是怎么想的， 他自己必须留存着能威胁到 Sim 的信息，包括 Sim 和股东们私下协商想要推翻周开的谈话，包括他在周开性丑闻传开后背后对公司股价搞的小动作，甚至包括他收买 James、Aaron 及几家重量级媒体的电话录音和银行流水记录。061很希望这些东西派不上用场，但如果需要他们派上用场的时候，他们会是沈长青极有力的武器。而池小池想要的很简单，给沈长青一个衣食无忧的生活，毕竟总不能打完这一仗就回家吃自己吧。不过向来以礼待人的绅士系统061还是觉得池小池这话说得太狠，太不留余地。对此池小池倒是有自己的一套道理。 你见过人家修桥盖房子打地桩吗？都是拿着个钻子突突突的。温柔在很多时候只能感动自己啊。毕竟真情不是维持稳定关系的纽带，恐惧才是。 感觉这套歪理迷之有道理，是怎么回事？ 很快周宅到了，池小池准备推门下车，在想了片刻后又回过头来。 还是很感谢你，我让你拿到了你想要的东西，我也拿到了我想要的。 比起刚才，池小池的态度意外地缓和了许多。 合作愉快。 Sam 微笑着点头，同时想，这大概就是东方人的社交哲学吧，所谓的打一个巴掌给个甜枣，还真是可怕呀。没有权利进入发布会现场的十数名记者还蹲守在周宅附近喂蚊子，他们动作慢了一步，池小池又经验丰富，早就备好了门卡，一下车就钻进了别墅。记者们只好围上了来不及离开的 Sim。 这些人其中不乏八卦娱乐记者，一看到 Sim 与沈长青同进同出，马上便嗅出了些异样的味道来。 Sam 先生，这些日子以来您和沈先生见面不少，请问您和沈先生是什么关系呢？ 对某一批只想看着热闹的公众而言，他们会想要看到王子将受苦受难的灰姑娘从困局中解救出来的经典戏码。虽说俗套，但却很符合普罗大众的口味。 Sam 并无意迎合这种口味，摆出英伦绅士的派头，矜持道： 我们只有几面之缘，但是我对沈先生这些年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也对他的忍耐力有着深深的敬佩。 在场的记者们有不少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Sam 注意到他们的反应，在心中无奈的苦笑，他们完全不了解沈长青是什么样的人，对沈长青这样的人他只敢敬绝不敢敬。麻利地溜进庭院的池小池放缓脚步，慢慢往主楼走去。自从进门后，061忍不住地笑，声音温和中又带着一点点沙，悦耳的要命。 你笑什么？ 没什么。 刚才那是战术，不能逼 Sim 逼得太紧。 嗯，战术。 还不是因为你说要温柔一点。 不是。 你好烦啊，我能申请关闭你语言系统一小时吗？ 好，我不烦了。 说话间，一人一系统走进了别墅主楼前，门被从里面拉开了，出现了伊素那张略带憔悴又难掩恐慌的脸。 沈先生。 池小池重新走进这座牢笼，却不再是以囚徒的身份。他没有刁难伊松，只是淡淡地问： 家里有牛肉吗？ 有的，还有通心粉。 池小池挽了挽袖子： 把东西准备好，我亲手做饭。 半小时后，池小池走入厨房，给自己做了来到这个世界后的第一顿饭。 他需要把自己喂饱，因为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他去做。 Thank you.